左右的打一个招呼 Shalom 来 Shalom Children say Shalom to your next neighbor 昨天睡得好吗 好 睡得着吗 不好 不好睡得着吗 好 不敢说好来、今天是黄色的、哦、你们先首先把名字写上我没有留意到有人从提醒我其实十一页我自己写十二页英语是 November 我就搞错了啊，赶快改了好来把名字写上来好我的安排是昨天跟今天是讲假悔改然后今天下午跟明天下午是讲真悔改我们把第一集的真假悔改大概过一遍紧接下来下一次我们会再学第二集的真假悔改好同样的我们需要做些功课好来翻开第四页翻开第四页 Children turn to page 4 Today is yellow booklet yellow not the red red one was yesterday OK page 4好你可以写多少就写多少我们大概有两分钟时间先看看我的问题从圣经的教导评估我对假悔改的看法假悔改你不要写真悔改哦昨天学了一点好从你昨天学的跟以前你所看的我要你把它清楚的区分第一假悔改单单看假悔改我的观点我本身对假悔改的观点然后你对圣经的教导如果我认识如果你不认识你就写我不认识我不知道圣经怎么讲假悔改坦白谈诚实在自己跟神面前好吗没有人会看我也不会看你把你自己整理一下你的思维写一下我的看法我的观点 My perception on false repentance 还有我对圣经的看法圣经教导的看法好先做这个来先做这个我给你们大概一分钟三十秒谢谢请不要搞错我是强调假悔改 你是说圣经的教导关于假悔改还是真悔改 假悔改还是假悔改今天我们整个题目这个功课是假悔改如果你认为我不认识圣经假悔改你就写我不知道就可以了诚实你如果你知道你就写知道不知道就写不知道或是我知道一点点或是我知道很多比牧师更多下次请你教第二集请你来教好了吗好了好写好了好好可以好来接下来我们看昨天跟大家谈了有关然后还没有第一次刚要分享有关几个重要的前提人人会不会懊悔和忏悔会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会不会后悔 会 后悔所做错的事情会 人人会不会悔改？ 会。 好，如果不会懊悔、不会悔改、不会后悔，那是什么人？ 外星人。 不是人。为什么？因为人有什么？知神性。知神性。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灵吹在亚当的鼻孔里，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知神性，所以人会去寻求神。所以人做错事情，小孩子你没有发现到，小孩子是做错事情，他知道自己做错事情，谁教他？知神性，心里面会有，因为神给的。好，理解这个哈。来，我们过后就学了假悔改，假悔改的特征，我们今天会继续。假悔改的特征 ，characteristic of false repentance。好，还告诉我来，第一个假悔改的特征是什么 ？What is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of false repentance？ Superficial repentance， 中文叫什么？表面的，表面悔改，表面功夫。这种的功力到了什么的力，它到了什么的力度，可以怎么样撕裂一个衣服，撕裂一个衣服。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是说，神要我们用同样的力，不要去撕裂，要撕裂什么 心， 要把撕裂我们的心。好，来，我们看，告诉我什么经文？哈，你 Joel， 这是约珥书，来翻开，翻开，每个翻开。我今天要带出一个点，是我昨天没有给你们知道的，带出一点，约珥书。带圣经来吗？有带圣经来吗？好。好，来，昨天到 table number 没读经啊？到哪里了 ？table ten 吗？ 八。 八吗？ 八。 八号，今天到七号。七来，七的一位，第一位来念约珥书二章十三节，哪一个是第一个？被 appointed 的，被选上来的。哦，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来，请你念。 你们要撕开心的，不撕开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哀悯。 谢谢你。好，来，昨天我没有讲这个，今天我讲。不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要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他这个的语句，这个语句 ，this cross or this sentence， tell us something， 什么？完全的悔改。这句话，这种的语句告诉我们 completeness in repentance， 你要悔改就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悔改。Do you get the point？ 抓到吗？撕裂心肠，整个心要撕裂，像这样跟他破碎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再收拾回来。这种是神要求的是什么？完全彻底的悔改。如果有任何的保留，我们今天会谈保留一些没有悔改到的，我告诉你，有可能还没有靠近天堂的门口。所以不要开玩笑，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要悔改，要完全的彻底悔改。好，我们再回看下去，开始 confuse 哦，那怎么办呢？我怎么得救？好，慢慢来，我们会一步步学。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学的，第二个学的哪一个？第二个的假悔改的特征是什么？ 为善的。 英文是 hypocrisy。好，假悔改是 为善的、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的经文如果你们没有把它好好的思考的话，就很难去继续 去理解。好，这里提到一些很重要的经文，还需要记得讲到我们的心。耶利米书第几章？十七九到十。来 table number seven， 该是七号。好 six。Table number six， 谁是第一个来？请你给我们站起来念《耶利米书》十七九到十节 ，Jeremiah。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做事的结果报应。 好，谢谢你。好，这里提到人心，是某些人的心吗？不是，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那个人没有心，那个什么人？ 外星人， 不是人，没有心，那怎么是人？好，来，不是某些人的心。好，是不是指某一些部分？ No。 我的心自己是提到说，哦，这个是我的心这某些部分罢了，还是整个心？整个心。好，故此结论，昨天我跟你们谈，还记得吗？因为人的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人的悔改可以不可以假的？可以吗？ 可以。 确定吗？ 确定。 确定。你确定吗？啊，你不确定的话有困难哈。人的心坏到极处，人的心诡诈到个地步，坏到极处。这里提到多少重的邪恶？ 三重。 第一重是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英文说 above all， 万物 above all，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第二，坏到什么样？极处，没有的，没无无药可救。第三。谁可以识透？就是说，人也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心。我没有办法了解我自己的心，除非神让我看见。因为人都会习惯自我欺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的悔改永远都是假的，不可能会真的。除非那个神做过 ，OK？ 那个是我们谈真悔改，我们谈。好，这两点。我今天谈最后一点，因为最后一点呢是属于这一组的，属于这一组的。然后我们要做第二个功课，下面一个功课我们是要学习心得。好，我们看第三点。好 ，Children, now we turn. We now coming to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第三个假悔改，假悔改的特征，怎么样去辨别出它是个假悔改的？好，来 ，Number three。假悔改是局部的，英文是 partial repentance。 好，你们现在就打开手册，你看第五页，给你们留下空位，把它写下来。第三个假悔改的特征是局部的。Yeah, just write down partial repentance.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of the false repentance is partial repentance. 好，这个我可以说这个，我怎么解释呢？It's a very common， 是很普遍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去，因为它太普遍了，所以没有人会去轻易去发现到，没有会特别留意。好，来，我说我每一次教你们的时候，我说我有给你们经文，会给你们讲解，然后给你们个结论。好，来，这里经文我们看，来，打开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 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十七章。 第十章 Mark 10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十七到二十二节，预备好了吗？好，now table number five， 好，这里有比较多的经文，好，请你就给我们念来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请你来。 耶稣出来迎接的时候，有一个人好，跪在他面前，对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寿与生？”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见都必是小人的，杀人、奸淫、可偷盗、可作假见证，不可归附人的后裔，当孝敬父母。”你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色了，犹犹豫豫地走，因为他的产业不足。 好，谢谢你。好，我们现在来做第二个功课，我暂时不要解释。其实这个是属于昨天的，因为昨天有点太晚了，我再讲下去可能会离开，可能要九点十五分，将近十点了。好，来，我们看这 第四页，好，第四页 booklet 第四页 page 4，总结我的学习心得。从这昨天的刚才我们学的表面功夫的悔改，为善的悔改，然后现在刚刚听到这个局部的悔改，好，大概写一下，写一两个 point， 一两点有关你的心得。现在写，现在写，你可以写多少就写多少。昨天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两个，然后加上今天叫局部的，看了那个经文，我先不要做解释，你们大概写一两点，一点也可以，两点也可以，三点也可以。Write down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What have you learned?多三十秒。好，时间到，好，写好了，来。我给你们现在是三点，就三点不了，九点三十七分，五分钟时间，你们每一个桌子几个人，现在刚才给你们念的这个经文，马可福音十七到二十二，因为现在要 warm up 一下你们，大概你给你们 warm up 一下你们 exercise your brain， 然后过我再讲解，你们更加有一些可以 get the point， 可以来。十七到二十二，五分钟时间，大家彼此讨论一下，分享一下。现在马上开始，五分钟。就是马可福音十七、七十章十七、二十二这几节，大概分享一下。Discuss about verses 17 to 22. Look at it and discuss your friend. Yes, yes, correct. 然后最后呢，耶稣早就知道他的什么，他自己想的。他自己想的。 我看你就是怎么，你说你厉害，他说你坏，所以他就原谅你，把你自己的心气。你看，他这个二号就很好。 不 要我们现实的生活， 要的是什么？ 我们 当然 要 钱财的，要的是 什么？我们都不想要，但是其实我们自愿的，就是尽心尽力，自己最大的，对吧？你去爱他，而不是我们。 15秒。 好，可以了，好，来，谢谢大家容易的踊跃参与的分享，好，来，大概 warm up 了哈，啊，脑袋开始转了哈，好，来，我们看，我说这个是局部的，还记得刚才我给你们留下一个总结，有关约珥书二章十三节，我告诉你们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语句。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告诉我们要 aim for total repentance， 完全完整的悔改，有吗？好，那这里给你们起了一个对立，这个什么局部的 partial， 就是可能是三分之一，可能是二分之一，也可能是四分之一，也有可能是五分之一。所以呢，局部的悔改还是假悔改。来，我们看这个个案。那我没有办法讲解了，这个可以讲啊，大概可以讲两篇道。来自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把那个跑来圈起来。Children, highlight the word a man ran。那这个人不是走，这个人是什么？ 跑。 那这个青年的财主，这个是在社会上一定有某些知名度，他不是平民百姓。你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你是有身份的人，不应该在路上跑，那个是不规矩，成何体统？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有身份的人是不应该跑的，但是他看见耶稣，他怎么样？跑。 Something was wrong there。 好，但是你看，哇，这个人跑，他有什么？他说我要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要承受永生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跑着去，可见得他很有需要，他需要什么？怎么样承受永生？好，这句话曾经也出现过在新约圣经，问彼得我当做什么才得救，还记得吗？好，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不要把这情况跟那情况扯在一起来谈，哦，那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好，然后这个人跑了过后怎么样？ 对， Hello 耶稣，这样吗？打个招呼吗？ 不是， 跪下来。我说有身份的人在社会上，在犹太的观点里面，如果你是想当当人物，你不随意向一个人下跪。他们知道我的犹太人，他们双膝只是向谁跪？ 上帝。 对，要了解他的背景，哦，你知道吗？了解他的背景，他不随意跪，跪在他面前，然后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哇，这好谦卑的一个祷告，又跑又跪，又对神有正确的观念，说什么？你是良善的。好啊，如果对于人来说，哎呦，这个人悔改怎么可以假？假到去哪里？牧师不可能假的嘛，明白吗？跑跪，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良善的夫子。他认识圣经吗？看他认识圣经吗？ 认识 他什么？他遵守十诫。从什么时候开始遵守啊？ 从小 就开始遵守。 This man ran, bowed his knee, and he knew the Ten Commandments when he was young. Oh, wonderful man. Very godly person. 很属灵的一个人，非常敬虔的一个人。好，为什么他悔改还是假的呢？好，来看耶稣告诉他，诫命你都晓得。但这是耶稣先纠正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再没有良善。那这句话其实我要解释的话，有关他前面那句话，这句话呢不是这么容易解，我以后再跟你们解释。好，耶稣讲了这句话，他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以外他没有在良善。其实很简单，我现在跟你们讲，也是耶稣是反问他，你知道什么是良善吗？好，他对神认识是良善，但是还是要回到一个很重要原则。我跟你们讲过，我们认识神是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 但是每一个人要正确的认识神。如果我们没有正确认识神，我们还是不认识神。所以耶稣知道你称我是良善的，你知道 Do you know what do you mean?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除了神没有一个良善的。他告诉他，你是良善，我也是很良善的，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就遵循你的十诫，所以我是很良善的。 Do you understand? 所以他一果他的良善跟神的良善是一样的， same standard of 良善。所以说我们如果看到神的良善，我会看见我自己的卑微跟败坏。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他看见神的圣哉圣哉圣哉，他说什么？我是罪人，我是什么样？我肮脏的人，我的口舌怎么样？污秽。看见上帝一定看到自己的罪。如果你看见上帝良善，你也看到自己是很良善的， sorry， 你看错了。所以我们可以认识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准确认识神，我们还是不认识上帝。我是一个口舌不洁的人啊，以赛亚看见上帝的圣洁，他说我是肮脏的人，我是口舌不洁的人。所以这个人认为上帝是良善，我也是很良善，因为我从小就遵行律法。所以他说，耶稣说，你晓得，你知道，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我从小就遵守了。好，耶稣看着他，耶稣爱他。然后耶稣跟他说一句话，有一件事情，那个就是你主要的问题。当耶稣点出我们的问题，那个不是小问题，阿们。当耶稣点出我们的问题，那个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他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他的钱。他的核心问题是他爱钱。他说，你去变卖，分给穷人，便有财摆在天上。好，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耶稣不是说你去变卖一部分，所有 everything， 然后你要给穷人，不是给有钱人，不是给富裕人，给穷人，贫苦的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好，这三句话告诉我们一个总原则， total repentance， 写下来。这个是他不能够悔改的原因，他没有 total repentance in this area， 他没有完全悔改。然后耶稣跟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真悔改吗？你要来跟从我， follow me， follow me， 你要来跟从我。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说了，洗礼是应当要的，但是洗礼不是 everything， 不是一切。洗礼过后应该更加要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阿们。主耶稣不是说，啊，你一个礼拜选一天跟从我就好了哈，或者说你一个月选出两周跟从我就好了，还是你一年 选几个月跟从我就好了。耶稣说天天 every day。 这天天告诉我们什么？一个完整性，就是说不能停止，不能停止不跟从我，舍己天天跟从我。所以这个人看了，脸色变了，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说他的产业很多很多。好，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核心问题，有些人是钱，有些人是女人，有些人是权力，有些人是名望，有些人是很爱 shopping，啊，有些人很爱刷手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问题。好，这一个的人 他的悔改是 partial， 局部的，局部的悔改，局部的悔改。听清楚，这里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认一些的罪，但是我们会藏了更大的罪。所以他藏什么？他把钱爱钱的心藏起来。人可以认一些的部分的罪，但是他会藏起更大的罪，他藏起来。谁可以把它挖出来？ 神， 只有神。人看不见，他自己也看不见。这个很重要的关键，人可以认罪，但是人可以把其他罪，可能更关键的罪，更重大的罪，把它藏起来。所以，我这里要跟你们提，这种到我们这昨天、今天、昨天两个要点，跟今天这三个，其实是一组的。这种是肉体的悔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在讲真，当我刚讲跟你们分享真悔改的时候，它就完全另外一方面。这种是肉体的悔改，或者我们是说世俗的悔改。为什么用这个字？当我跟你们分享真悔改，这个世俗就成为一个世俗是 worldly on the earth， 圣经要求是 godly， 神圣那种的悔改，这是世俗的悔改。好，这一种的悔改我们称为是人本悔改。Man's repentance， 肉体的悔改、世俗的悔改都称为人本的悔改，不是神本，人本的悔改。好，这种悔改是片段的，是暂时的，不会持续。所以换句话说，总结这种悔改是假的。知而悔，悔而改才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知而不悔，悔而不改，那才是问题。好，来，我要给你们这个应用，再成为总结。我说我给经文，我给分析，然后我们做总结。这个青年人的财主，他是自我欺骗，欺骗自己，欺骗了好久，从小欺骗到大，直到看见耶稣。但是你看到外表上，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虔诚吗？他跑哎，他已经违反当时候那种社会的规则，因为你是有人，你是相当的有人，you are somebody in the society, you should not run, you should not run, 不能够跑的。好，所以你跪下来，所以你看到他外表功夫做得好吗？哦、oh, wonderful, 那种外表的功夫做得天衣无缝，没有人可以查得出来，所以可以瞒过人的眼睛，瞒得过上帝吗？瞒不过。所以他问他，我要做什么？好，来了，把这字圈起来。你看到他整个人这个问题，局部的悔改跟这个做，把这个做圈起来。What must I do? Do, children, but circle the word do. What must I do? 因为你看到、哦、我遵守这个，我遵守那个，我从小就遵守了。好，这种局部人本的悔改，肉体的悔改，他的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 work， 他做什么？如果有一天耶稣说你悔改了吗？哦，耶稣，你知道吗？我是教会的核心同工，哎，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的牧师，我为教会做很多事情， 我很辛劳，然后我又去探访人，我又去献出我的爱心，我做很多，所以人往往会用他很多所做的来到跟上帝狡辩。你看，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难道我不能够承受永生吗？其实你知道吗，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很好，他要更好，所以他要耶稣告诉他我什么只能够成为更良善的。所以耶稣在他要耶稣不是成为他生命的主，他要耶稣成为使他成为一个更良善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常常我跟你们提的 Jesus become the topping on the ice cream， 你们知道吗？雪糕，然后要使这个 ice cream 更好吃，我放花生，我放 cherry， 我放chocolate syrup， 所以吃起来更好吃。所以耶稣只是这个 topping，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 topping 的话，这个 ice cream 可以吃吗？可以。所以耶稣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更好。所以有些人信主是这样的，哦，我其实很不错了，反正信这个耶稣也没有什么不对，那信他的话我也更好，那我也有更好的未来，我所以我说哎呀就信耶稣吧。所以耶稣他认为他耶稣是只是装饰在他生命里面，你不要把耶稣当为是你生命中的装饰，让你生命活得更好。一，耶稣是你的主；二，耶稣什么都不是。一，耶稣是我们的主，不然耶稣什么都不是。If Jesus is not your not, Jesus is nothing to you. 所以为什么耶稣告诉他，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从我 ，follow me， 这个是什么？在神学我们说 ，Lordship， 跟从主，伏在神的主权，叫做跟从主 ，Lordship。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两方面，这个我曾经说过，一个是我们要 salvation， 我们要救恩，这个我们要跟从主 ，follow Christ，follow me， 跟从我，跟从主。我不要，我只是要救恩，我不要跟从主。所以呢，我把整个福音，整个圣经讲的福音，我跟他分一半，救恩我要，跟从主我不要 ，sorry， 结局下地狱。很清楚，圣经讲的很清楚，你要救恩，你不要跟从主，你不必进天国，因为跟从主要付代价，要舍己，这个很痛。所以为什么他不舍得，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所以这种局部 partial repentance 发生在很多我们的人身上，因为跟从主要付代价，要流血，要流泪，要付代价。我单单看我们来教会的时间，我要付代价要来，哦，我来一个崇拜就好了，其他我不用参与的。然后我一个礼拜我去两个小时，我就跟从主了，是这样吗？耶稣告诉你一周跟从主一次吗？天天呢，付代价跟从主。好，我谈到这里，现在你们打开第十一页，这三个是一组啊，写下你们的心得，现在写。What came to your mind? What struck your heart? 什么击中你的心？什么让你想起什么？可能不是钱在捆绑你，可能是其他的事情在捆绑着你的生命，捆绑着我的生命。你就写下来，你我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写完了吗？写好了，好，来，我先让你们，你们那张桌子的，你们选一个人，就选一个人，就选一个人就好了哈。如果我点到哪一张桌子，那个人他可以站起来祷告的，就选一个人，你们公认那个人可以站起来祷告的，你们现在选固定那个人。我点到哪张桌子要做祷告的，那张桌子那个人就站起来好吗？好，你们现在给你们15秒选一个人。现在不是选老婆选老公哈，不用花很多时间选的哈，选一个人，一个人就好了。好，来，我们要有一个小休，后面给你们预备有咖啡，有 decaf 的，也有那个 regular 的咖啡，还有呢，有些食物，你们可以10分钟休息。还没有休息之前，我们要做个祷告来。我觉得，来安静一下，来，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那包括我自己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东西在捆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如果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悔改？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哈。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每个人有不同那种问题在我们生命，有些是脾气捆绑他，有些人爱发脾气，有些人情欲捆绑他，有些人某些习惯捆绑他，他不愿意放下，以致他很难跟从主。有些人跟神很计较，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好，我要求神帮助我们。好。来，一诺，你最小的，来，你给牧师一个号码，1到12，你点一个号码，选一个号码，赶快来，想个号码。 Pick a number. 三号来，你三号来。